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 第108章，天外艾克。沉闷的惊雷翻滚在厚重的云层之中，就在那群傀儡亡灵冲出缝隙的那一瞬间，数十道耀眼的蓝光霎时从广场中央迸发而上，如一根根利剑狠狠刺向了那些尖小的黑影。亡灵们的哀嚎响彻天际，只见冲在前方的那几只傀儡亡灵瞬间被冲来的蓝光刺中，向后朝着缝隙倒飞出去，砸在了后续冲来的黑影之上。与此同时，之前构筑中的那道巨大的半透明结界网也终于在飞驰的蓝光中成功封顶，而那些侥幸逃过蓝光的傀儡亡灵们却没逃过这一劫。在刺眼的结界火花之中，十数只傀儡亡灵们顿时被烧成了一团火球，汹涌袭来的黑色浪潮在连番的阻碍下速度顿时缓了几分。 再这样下去可不行。 穆剑云看着依然如蝗虫般从空间裂缝中不断钻出的傀儡亡灵们，眉间不由微微紧蹙，同时手中雀邪剑的蓝色光芒再次暴涨，只是这次的目标却并非上空那些盘旋的黑影，而是径直挥向了前方那名亲手导演这一幕的妖艳女子。噌的一声，刀尖的寒光划过女子的身影，却只在那道身影上激起了一道轻微的涟漪，但穆剑云却对此似乎并不感到惊讶。只见他毫不犹豫的剑锋一转，凌厉的剑光席卷着法力风暴，竟然朝着广场外围手无寸铁的叶寒与周文涛飞了过去。哐啷，滋的一声，刺耳的碰撞声在叶寒面前轰然响起，后者只看到自己的眼前电花一闪，一股腥风顿时划过鼻尖。待到再次抬起头时，叶寒却惊觉灵泉的爪子竟然定格在自己面前，一道蓝色长剑正横架在灵泉的指甲间，伴着飞溅的雪花，穆剑云的身影赫然显现。 女人的执念还真是可怕，你就这么想杀了叶寒吗？ 穆剑云盯着灵泉那张愈显狰狞的脸，手中架着的雀邪剑蓝光更盛。 不过也正因如此，你的行动才那么容易被识破。 我也可以选择 先收拾你。 灵泉柳眉一竖，猛地抽出手掌，甚至顾不上手中伤口滴落的鲜血，飞身就要朝着穆剑云的面庞抓去。正当危难之时，数道弑神虚影忽然从天而降，顿时巨大的冲击刺激，飞起的碎石将灵泉的身影瞬间淹没。 四号五号位侧面侧影，六七八号位正面突破。 有条不紊的指挥声从后方响起，在众灵域神使的指挥下，那些弑神虚影们伺机而动，顿时将灵泉重重包围。 围攻吗？哼，对于你们人类来说，也只能使得出这种手段了。 灵泉冷笑着，脸上未见丝毫惊慌，只见他淡定地举起手，指向上方天际中盘桓的傀儡亡灵们。 不过就算你们再有能耐，你们的结界能覆盖这整座城市吗？ 你难道想…… 穆剑云一下子意识到了什么，脸色陡然一变。 看着吧， 看着那些躲在地下的懦弱人类们是如何被这些亡灵撕碎，看着这片城市是如何化为焦土的吧。灵泉的笑声交错着越来越频繁的雷声回荡在广场上空，而上方那些傀儡亡灵们则像是得到了某种指示一般，顿时不再执着于下方的众人，势头一转就要朝着周围四散而去。不好！眼见事态不妙的穆剑云连忙再次打算施法，但就在这时，却见浓厚的乌云间突然闪过一丝异样的金色雷光，紧接着他便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影子从云层间飘着而过。这时穆剑云盯着那团巨影，瞳孔猛然一缩，轰隆，巨大的雷鸣声伴随着一道道金色的暴雨电光从云层中应声而下，瞬间劈中那些四散的傀儡亡灵。刹那间哀嚎声震耳欲聋，只见那些傀儡亡灵们的身躯在金色雷光中一个个化为团团烈火，最终烧成青烟，消散在了风雨中。而这一切仅仅发生在瞬息之间。什么人？面对着意料之外的变故，林泉那原本看似淡然的脸顿时沉了下来，掌心中的蓝色焰火随即蹿升而起，但他很快发现了那突然袭来的攻击并非仅仅存在于上空的乌云里，风中雨中甚至连空气中都开始凝聚起丝丝的金色电光，眨眼间便汇聚成一股金色旋风，无视着那些抵抗的蓝色焰火，将灵泉的身影彻底吞噬。只听灵泉发出了一声闷哼，锋利的风刃毫不留情地撕扯着灵泉的身躯，剧烈的疼痛令他的脸愈加狰狞。他试图施法逃离风暴中心，却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被风中掺杂的金色雷光牢牢禁锢，弥漫的金光甚至有穿透躯体直射元神之势，这令他顿时惊恐不已。这种法力难道是？灵泉咬着牙勉力支撑起身体，抬头望向上空，正看见一名面目冷峻的长发男子在暴雨中从天而降，黑色的羽翅盘旋着凛冽的狂风，碧色的瞳孔里映照着灵泉那张震惊的脸，只是在那看似清冷的双眸中却似乎燃烧着熊熊怒火，像是要将眼前的灵泉灼烧殆尽一般。 在地界剥夺生灵魂魄制造傀儡亡灵的就是你。 长发男子冷冷地俯视着灵泉，话语中的压迫感不言而喻。 要剥离魂魄必然要用到镇魂师，说我那位友人 是不是也被你用镇魂师给 你堂堂三族吴大人的友人我又岂能动得了？ 灵泉冷笑着打断了男子的话，在经过了一开始的震惊之后，他似乎冷静了不少。 不过还真的没想到，向来高傲不问世事的神鸟竟然也会插手地界管起闲事来了。 我的事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三族眉间微皱，周身狂风的势头随着飞掌的威压急剧攀升。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吸收了那些魂魄的镇魂石究竟在哪儿？ 说话间 阴冷的笑声忽然再次从天空中飘来，似乎先前的雷电攻击并不能阻止后续的傀儡亡灵接踵而至。很快，越来越多的黑影再次从空中那条越扩越大的空间裂缝中弥漫而出，如蝗虫般密密麻麻爬了出来。 糟糕，再扎下去真的要变成鬼门了。 严峻的现状令周围的灵域神使们顿时从先前的震惊中回过神，连忙开始施法，将重心转移至天上那群撕扯着裂缝边际的傀儡亡灵上。只是现场仅仅十数人的法力应对如此浩大的场面完全是杯水车薪。 可恶，先前各种事件派出去太多人力，现在根本来不及召回，照这种速度的话恐怕…… 穆剑云抬头望向那条即将失控的巨大裂缝，又转头看了眼与灵泉对峙着的三足。虽然他并不知道这位天界神鸟突然来此的原因，但目前看来对方似乎是站在己方这一边，而此时此刻唯一有能力阻止空间裂缝继续扩大的也只有这位从天而降的大神。 三足大人，眼下空间裂缝即将演变成鬼门，若再不出手阻止，怕是将无力回天，还请助我们一臂之力。 穆剑云一边施法应对着上方的傀儡亡灵，一边向三族提出了支援的请求。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对方竟然连头都没回，直接冷冷抛出了三个字： 我拒绝。是，三族大人，鬼门一旦开启，傀儡亡灵们将驰骋人间，造成生灵涂炭，还请三思啊。 穆剑云大惊，急急劝道： 鬼门也好，亡灵也罢，你们地界自己的麻烦自己解决。 三族冷漠地回答道： 天界有天界的规矩，不得干预下界事务，我来这里也只不过是调查线索，找回我失踪的友人。 哼，如果你的友人真的在地界，那要是地界毁了，你的友人说不定也会遭到池鱼之殃。 一个柔和而平静的声音忽然从众人身边响起，只见九牙的身影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人群之中，而九牙的出现也似乎终于引起了三足乌的注意，他终于肯暂时放下被旋风束缚在原地的灵泉，转头看向身后。 九牙，看来传言没错呢，你真的和人类混在一起。三足乌注视着眼前这名身着普通人类服饰的美少年，喃喃说道： 对于我来说，比起青丘山，果然还是人间更有趣呢。 九牙微笑着回视着三足碧绿的双眸。 说起来，自从当年在昆仑进修后，你我也有数千年没见了吧，西王母娘娘她还好吗？ 想知道的话，亲自回趟昆仑见见他如何？ 有机会的话我当然回去，不过眼下可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呢。 九牙笑道： 虽然我不知道你到底在找谁，但是若放任着新鬼门筑城，恐怕对你找人也没什么好处的，而如果你我联手，说不定就能阻止事态进一步发展。 三足沉默了一阵，待到再次开口，语气中却不再像先前那般强硬了。 要我出手也可以，但若是开启空间裂缝的源头在幽冥界那一边，那即便是阻止了眼前这些傀儡亡灵，也是治标不治本。这你不用担心，幽冥界那里可是有某个难缠的家伙在呢。九牙笑着走上前，眨眼间他便化为了原本狐仙的模样。他抬起头望向天空那道伴着黑气的空间裂缝，光芒溅起的双眸中似有某种身影。看着吧，说不定在另一边好戏已经开始了。